啊，有几个居士供养他，啊，有吃有穿，啊，有个破庙可以安身，啊，不要每一天到外头去流浪了。念了就只教他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啊，你就念这句佛号，念累了呢就休息，休息好了就接着念。他真听话，不分昼夜，什么时候念累了，什么时候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再念，念三年。欲知是知啊，往生的前一天，他进城去了，自住乡下了，到城里去看看亲戚朋友，那什么呢？告别了啊，他也没说。啊，亲戚朋友也不知道，这见最后一次面，那个用意很深呐、啊。他往生之后，朋友都知道了，哎，都会念佛了，看到的这还得了啊！啊，晚上回去照顾他的老太婆，啊，给他烧饭的。他跟老太婆说：“明天不要烧饭了。”啊，老太婆很奇怪，今天师父进城看朋友，可能明天还有人请客，请他吃饭。嗯，明天不要烧饭了。到中午的时候，这个老太太已然到庙里来看他。到庙里来，没有看到人，喊师父没人答应。啊，结果在佛堂里面看见，他站在佛像面前，手里拿着念珠，叫他不答应，仔细一看，往上走了。这老太太吓到了，为什么？从来没有看到人是站着死的，从来没见过啊！啊，赶快通知乡村里头学佛的，还有几个居士，啊，告诉他，师父走了，站着走的，大家都来看。啊，看了之后怎么办？立刻派人到关中寺去报信，啊，把这个消息告诉老和尚，请老和尚来处理。那个时候没有交通啊，走路啊，啊，走到关中寺一天，把这个信息告诉他，老和尚那边事情交代下，赶紧过来，来回三天。他站了三天，啊，站着往生，我们听说过，也有人见过。站着三天很少，啊，地下老和尚对他的赞叹是真的，不是假的。锅炉匠的表法是真的，不是假的，真有极乐世界，真往生了、啊。往生的品位不是下辈呀、啊，下辈哪有这种瑞相啊？老和尚的赞叹，我们明了啊，上上品往生。一个吃尽苦头的一个锅炉匠，念佛三年，啊，这样的成就没有人能比。 不认识字，不认识字有不认识字的好处，他要认识字的话，我不可能有这个成就。啊，认识字学讲经当法师一样，顶多像地仙和尚这个成就。啊，地仙老和尚成就不如他了，真的不是假的。不容易啊。所以备修万恨，能感报佛之果啊，能感的报身佛的果报啊，以果酬因，名曰报身啊，这样的菩萨往生到极乐世界啊，感得阿弥陀佛的报身出现，阿弥陀佛有法身，法身在常寂光啊，在十报图现身是报身佛，在同居土方便土现身的是应身佛啊，这是佛的三身呢、啊。但是佛的应身化身跟报身的相完全相同，这又是极乐世界无比殊胜之处。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在我们这个世界示现成佛，是应身呐、啊，应身是32相八十种好，不是像报身那样的，报身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啊，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同居土现的身，样子跟报身一样，啊。这些在在处处显示阿弥陀佛不可思议的境界，啊，我们应该要知道。应当要学习这个语言，遇到啊真不容易，遇到净土的人很多把净土里头的境界认识得很清楚的人不多，把阿弥陀佛这句名号的功德能讲清楚的人也不多。你要不是真的搞清楚，真的搞明白了，那个沉静心生不起来啊。真搞清楚，真搞明白，才真正肯万缘放下。为什么？我万缘放下，就是什么都得到了。得到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你什么都得到了，你一样都不缺。你要把名号收获了，去搞其他的东西，你得到都是有局限的，都是部分的，没有把全体得到。啊，这就好比这棵树，你把树根找到了，你全得到了。 你要是我找这个枝，我找那个叶，我找这一片，找那一片，统统是局限的，不是圆满的。找到根就圆满了。阿弥陀佛是树根，能生万法，能生诸佛，这还得了吗？这个功德还有什么话好说的？你搞清楚，你搞明白，你是何等的福报，你是什么样的善根，都不能比呀。我们今天能搞清楚，感谢华严法华楞严般若啊，感谢夏老的汇集，感谢黄念老的脊柱，感谢近代科学家他们的成就的报告，汇合起来，我们的信心升起来了，不再怀疑了，不再走弯路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739页，739页，倒数第二行，最后一句，看起。言化身菩提者，为从报其用，能去万机，名为化身；业务圆通，名曰菩提。啊，这是第三化身。啊，化身菩提，是从报身起作用，设法界众生有感，佛就用化身啊，应身化身，都是从报身起用的，所以能去万机啊，机是指设法界的众生。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啊，这个地方讲菩萨，一定是化身菩萨。极乐世界十宝庄严土，它起作用跟如来果地上没有两样。 学佛理事都要明了，要深入，我们才能够得受用。啊，这学佛人有智慧呀！啊，那么现在有很多学佛好像很虔诚，没有深入经藏。对于佛是什么都不知道啊，这个样子常年下去呢，得不到佛法的受用。我初学佛的时候26岁啊，对于佛法大致上明白了啊，那个时候只知道啊，它是高等教育，我遇到张家大师，向他老人家请教，佛门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很快齐如境界？这个问题问得很大，也很有深度。啊，我是一个初学佛的人，对于经典还没有真正涉猎过。啊，张家大师有智慧，智慧表演在善巧方便。啊，教给我的贤师出老人真的是深入浅出，让我们初学的人啊听起来好像也懂。啊，告诉我有这个方法。啊，什么方法呢？看得破放得下。你就能契入境界了。这两句话要用佛经的名词来说呢，是止观，是禅定。他要说这些名词我就不懂了。观是看破，止是放下。啊，你看他用看破放下来说，我们就很容易懂了啊！但是我们是懂得个皮毛，没有深度啊！但是入门确实是从这个皮毛进去的啊！小学一年级吧，啊，放下再帮助你看破，看破又帮助你放下。大师告诉我，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就是这两种方法相辅相成。这是真实智慧啊，这么深的道理啊，这样巧妙的方法，用这个简单的语言就表达出来了。啊，这两句话，我学了61年了，学了多少呢？少分呢。没学到家了，学到家就成佛了。啊， 只可以说呢，学到少分啊，少分我们就敢得大受用，得大利益啊，让我们在六十年当中啊，生活在方东梅先生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是我们经题里面所说的清净平等觉的最高的享受啊。如果不学佛，这个现在在这个社会，谁有真正快乐？过的日子，实在说，又被苦恼啊！啊，所谓快乐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是一些物质欲望、名闻利养的刺激。那就好像打吗啡一样的吸毒啊，副作用苦不堪言啊！这回过头来，我们都感激佛法了，佛法带给我们是真的乐趣啊，叫我们放下啊，放下什么？放下自私自利，放下明文理呀、啊，啊，顺境善缘，放下贪念，逆境恶缘，放下嗔恚，啊，永远保持清净心。这个里头就有高等的享受了啊，不生烦恼，生智慧啊，不接触不必要的这些缘分啊，哪些是最不必要的呢？最不必要的就是电视、广播啊，娱乐场所，这是最不必要的啊。报纸、杂志啊，我五十年没有接触了啊。为什么这些东西？都是扰乱心情，染污心性呢、啊？啊，身心都受染污，不接触，不接触就能保持清净，保持头脑的清醒，啊，没有杂念，没有妄想，知足。长乐 啊，每天能吃得饱，能穿得暖，啊，有个小房子可以遮蔽风雨，每一天跟佛在一起，啊，面对着佛像，如同对佛，展开经卷，如同听佛教诲。其乐无穷啊！啊，六十年呢，跟佛菩萨在一起，啊，向佛菩萨学习，学佛菩萨的三身，学佛菩萨的智慧，学佛菩萨的德用。 化身如来，没有形象啊，化身没有相。华严经里面称毗卢遮那，这是梵语音译过来的。毗卢遮那是什么意思呢？翻成中国的意思是遍一切处，一切时一切处，他无所不在呀。这是法身，他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所以虽然没有离开我们，遍一切处啊，我们见不到，听不到，接触不到，第六意识也想不到，你心里想不到啊，心想它都有个相分。你看中国的文字啊，想心里头有相，它没有相你想不到。我们想个人，心里就会有那个人的印象，想一桩事会有事的形象啊，想一棵花花草，哎，它就有花草的现象啊，想什么就现什么像啊，化身没有现象，所以想也想不出来，它也不是自然现象，所以科学发现不了它，哲学也语言不到它，它就在面前，它是一切现象的本体，所有现象都是从他生的，他什么都不是。法身就是真如，就是实相，这真相啊。啊，怎么知道他有呢？佛知道。经上告诉我们，八地以上的菩萨知道。啊，他怎么知道的？禅定当中见到的。很深的禅定啊。定中不思议的境界现前。就是诸佛如来的法身，在净土中称为常寂光，常寂光就是法身啊，身土是一不是二，明心见性就是见证，见性成佛啊，在原教初住以上，在别教呢是初地以上才能见到啊。释迦牟尼佛见到了，佛在30岁的时候在菩提树下入定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到了啊，见到了就叫成佛 中国唐朝1400年前出现一个慧能大师，我们在这个地区想到慧能大师，每个人都感到很亲切啊。他是广东人，距离此地不远啊。这个人24岁。也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诸位要记住，慧能大师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他在禅宗里头成为一代祖师。是佛教传到中国以来，没有一个人能超过他。不认识字，卖柴的，这个行业现在没有了，抗战时候有。上山砍柴。跳到城里来卖，那个时候没有瓦斯，没有电，所以城市里头的居民要买柴，要买水，有专门卖水的，在河边挑水，那个时候水没有染污，江里面的水，河里面的水。多干净，都可以喝。非常辛苦赚钱很少只几个铜板但是他就能过一天的生活。天天要去做苦工一天不做苦工就没有饭吃所以非常辛苦学佛没有经过讲堂一天经都没听过，也没有经过禅堂，在五祖黄梅那里住了8个月。五祖分配他的工作，就是现在我们讲的义工。他是砍柴的，会劈柴火。让他到厨房里面。去舂米破柴，这个工作做了8个月，最后把衣钵传给他了。这些事情都记载在《坛经》里面。只是传衣钵。那一天晚上，五祖召见他，半夜3更，没人知道。五祖跟他讲《金刚经》，当然是讲《金刚经》大意。慧能大师不认识字，不需要经本。他很有智慧，也就是他的心是清净平等觉，是真的。如果不是清净平等觉，听不懂 清净平等觉，再加上非常的真诚、恭敬、五祖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开悟。开悟，向五祖提出报告，五句话就是他的博士论文。他向五祖报告：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无动摇；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五祖一听呢，行了，咱们就不必谈了，把衣钵就给他了，立他为禅宗第六代的祖师。半夜叫他赶快走。五祖送他上船，半夜走了。这个故事《坛经》里头记载得很清楚啊。真正的佛法，张家大师所说，重实质啊，不重形式啊。他真开悟了。开悟是什么样子呢？所有一切经典他全通了。为什么？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全是从真心自信里头流出来的。他见到真心，他见到自信，所以从自信里面流出来的东西，就是自己心性流出来的东西一样，没有两样。心同佛，解同佛，德同佛，样样跟佛一样。跟这释迦牟尼佛是平等的境界。我们怎么知道呢？他在逃难的路中，中途遇到了一个比丘尼，无尽藏比丘尼，这《坛经》上有记载的。这个比丘尼一生受持大般涅盘经，大涅盘经有两种本子，一种36卷，一种是40卷，可以说都是大部头的经典。比丘尼在诵经，他在旁边听。他念完之后，他就跟比丘尼讲这一段经文里头的道理，讲得非常好，比丘尼佩服得五体投地。捧着经本来给他请教，他说我不认识字。无尽藏比丘尼很惊讶，你不认识字，你怎么讲得这么好？他说这个跟认识字不认识字没关系，跟什么有关系？跟清净平等觉有关系。 他的心清净了，他真有智慧。在黄梅八个月，五祖忍和尚认识人了。知道这个人是传法的人了，没有把法传给神秀啊，传给慧能了啊，慧能不辜负老师，把禅宗发扬光大了啊，从大摩到中国来都是单传，每一代就传一个啊，到他传了43个人，换一句话说，在他的麾下有43个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其如境界跟他平等的人，空前绝后啊！慧能大师之前没有，慧能大师以后一直到今天也没有。啊，这是说出佛法的沉船，真正的利益。啊，那我们学佛这么久了，也晓得，慧能大师不是凡夫啊。肯定是佛菩萨再来的，凡夫做不到啊！啊，在理上讲，他能够一时顿舍，在一念之间，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这一念就成佛了。从理上讲。啊，事实上呢，事实上慧能大师做到了，这是顿舍啊，顿舍就是一念之间统统放下，三种烦恼全放下了，他障碍没有了啊，明心见性了。一般人做不到啊，慢慢的放，没有办法，一念放下做不到。啊，要多少时间呢？3年5载，有，他会里的人有，8年9年。10年20年有，30多年的也有。实在讲，只要你在一生觉悟，都算是顿悟。啊，都算是大成就。啊，这不是普通的成就。真的了不起啊！能大师度了多少人啊？大彻大悟的43个，大悟的那就多了。啊，小悟的那就更不必说了，与一切众生种善根的那就更不计其数了，一直影响到现在。啊，他的影响1300多年到现在。啊，那么这是 化身菩萨来的应化身，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应化身从报身起用啊，来度众生的啊，业务圆通，一是利益，无是一切众生啊。如果说一人，那十法界里的只有人的利益啊，物比人的意思广，物我们今天讲动物啊，动物包括就多了，没有不得利益的。我们今天展开谈经，还是得利益啊，这叫菩提啊。这个是第二段，说出菩提的名跟体。啊，名字就是菩提这个名字，它的体是真实智慧，是真实之际本经所说的啊，真实之际是菩提之体，真实智慧是菩提的相，真实利益是菩提的作用啊，叫劝发菩提心呢。我们再看下面的解释，第二，名菩提之名与体啊，前面这段文里头分就法报化三身而论，化身菩提即是真如，实相与地也一空啊，自心清净，体无秽染。此皆禅宗六祖闻无住身心，豁然大悟时所云：何其自心本自清净。这他们明白了，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啊，又离出天真的不加修成，就是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啊，本自具足，故不加修成，不是不需要修啊，你本来就是啊。啊，五祖听了之后，你看立刻就把衣钵给他了，列为第六代祖。啊，并且说，在坛经上说的，不摄本心，学法无益。若摄自本心，见自本心，即名丈夫、天人师、佛。这话讲得多清楚。啊，最重要的是要你认识本心，就是你自己的真心，不是别人的。如果不是本心，那你学法无疑。那学法学的是什么呢？佛法的知识 不是智慧。啊，你学一辈子都是知识。真心没出来啊。真心为什么没出来？你有起心动念，你有分别，你有执着，真心就脱不出来了。慧能大师他的本事在哪里呢？听到应无所住而生起心，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一下放下，这一放下之后啊，就见性了，真心现前了。真心是什么样子？这五句话形容真心的样子。啊，所以他第一句是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这一句话用我们现在话说，没有想到自信本来清净。啊，自信没有丢掉啊，只是没有发现啊。没有发现是因为障碍啊，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分别是尘沙烦恼，执着是见思烦恼，这三大类的烦恼障碍你明心见性，你见不到自信，见不到自信就是你不舍本心，学法无益。学法全学的是知识，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佛法要求的是求智慧，智慧是从见性流露出来的，不见性哪来的智慧？所以经教学多少没关系啊。啊，古人教学跟现在人不一样。啊，古人教学就是教你把你的自信的门打开，让你的智慧流出来。儒释道都懂啊。这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戒定慧三学。应戒得定，应定开慧啊，开慧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现在人不懂啊。啊，不能怪现在人。大概往上去，三四百年人都不懂了。为什么呢？没有开悟的，有得禅定的，没有开悟的，就说明他不懂了。不是不肯学，就是学杂了，学太多了。啊，学太多什么？你的妄念多了，你的心散乱了。与本心距离越来越远了，本心就是本心。学杂了，学乱了，我们的习性呢，起作用了。啊，习性跟本心呢，越来越远。这是什么？不会学是这个现象。那会学的呢，这个习性呢，跟本心越来越近。习性跟本心一合，就开悟了。啊，合而为一了。习性是不清净的，是染污的。 本性是清净的。我们老祖宗都知道啊，啊，古人教学一门深入。不许可同时学两样东西，严格到什么程度呢？我今天学无量寿经，学黄念老的接触，只许可你看这部接触，看其他无量寿经注解都不可以。为什么呢？每个人讲的不一样，看多了你会分心，你会产生疑惑，增长你的信心，所以一门深入啊！啊，不懂怎么办呢？不懂没关系，不懂念过就好了，不要去研究它。研究明白了，不见得是真的。啊，那是你自己意识里面的起作用，不是自信。所以根本不许你研究，啊，佛家叫参究，不叫研究。参究什么？理性意识，心是阿赖耶，意是摩那，识是第六意识，理性意识不用心意识。啊，意是分别，啊，第六意识是分别，莫那是执着，阿赖耶是落印象，不用心意识，那是什么现象呢？不分别，不执着，不落印象，这个高啊，所以他会开悟啊。我们能够知道啊，六祖慧能在五祖方丈室里头听五祖讲《金刚经》，我们估计最多也不过是两个小时，到半夜嘛。啊，两个小时就到三点多钟了，这天快亮了。天没亮之前，赶紧叫他走。啊，寺庙里头，一般三点四点就起床了。啊，这种修学的方法，我们要懂啊，但是我们懂，我们没有信，不相信。啊，我们还是广学多闻。啊，还是看很多与本科不相干的一些信息、资料、典籍，都把我们的心扰乱了，让我们不能开智慧。不能怪别人，要怪自己。啊，为什么呢？任何人不能够干扰你，只有自己干扰自己。啊，所以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啊，你能够摄自本性呐、啊，见自本性呐、啊，你才能做得到。宗门教下跟念佛没有什么两样啊！啊，念佛，一句佛号专注，三年确实可以念自本心，见自本心，那是什么？理一心不乱。他的境界跟宗门摄自本心、见自本心同样的境界。 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上上品往生。啊，关键就在这个地方啊！问题就是你相不相信啊？你肯不肯干呢？如果肯干，净土法门人人有份。啊，只要你把这些东西通通放下了，不要去理会，不要放在心上，你就圆满了。啊，这灾难的信息，我们要不要知道呢？不需要啊。没灾难了，一切法从心想生，心里想灾难，灾难就来了；心里不想它，灾难就没有了。一切法从心想生嘛，啊，近代量子力学家都懂得，啊，念力的这个能量不可思议。跟佛经上讲的一样啊，但是佛得受用，科学家不得受用。什么原因呢？科学家知道是知识，他没做到，他要做到了，他就成佛了，啊，就差这一点，啊，他有解没有行。啊，佛菩萨解行相应啊，解在行中，行在解中啊，只要明心见性，就叫丈夫，就叫天人师，就叫佛。佛是老师。啊，佛是觉悟的人呐、慧能大师当时没剃度啊，只是庙中有苦工啊，8个月可做苦工干苦事啊，舂米破柴呀、是一发慈心，你看顿顿足为。叫什么法？菩提心呢？菩提心就是真诚，真诚到基础就通了。儒讲真诚，啊，但是那种纯度。比不上大臣啊！不但比不上大臣，小臣他也比不上阿罗汉。说老实话，四国他都比不上啊！为什么？粗国虽然有些大儒。他们好像超过小臣啊，可是小臣呢，88品见惑断尽了，儒家圣人没断了，没断，虽有智慧，不能了生死。不能出三界。小乘须陀洹虽然智慧比不上你，但是他见惑断尽了。虽然在六道啊，决定不堕三恶道，这就 真正高明啊！啊，而且在六道里头，它有七，就它有时间，天上人间七次往来，它就超越六道轮回了。啊，没有在断烦恼上下功夫，永远出不了六道轮回。所以放下就太重要了啊，特别是大乘教里啊，所以我们终生感激张家大师啊，头一天毫无保留把这个秘诀就传给我们，我们做的功夫不够啊。真正依教奉行，那我们也做祖师了，也不再慧能之下了啊！所以一定要放啊！现在年岁大了，更要放了。为什么呢？我能放下，我念佛才能上辈往生。我要不能放下，我念佛大概凡生同居土，下辈往生啊，这摆在面前呢，自己要知道选择了啊，身心世界佛法是法统统放下啊，《金刚经》上佛这句话我做到了，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我要把它做到，我自己才能得真实利益啊，这个真实利益就是上三品往生啊，慧能大师这个故事啊，佛法叫公案，正可为菩提心论中若修正出现，则为一切道师不其于作能成一切佛事之四正。这慧能大师给做证明啊，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下，是一不是二，只是方法、善巧、方便不一样，原理一样，方法的是一样，方法通通是放下。啊，所以你看这一桩做到了，这慧能大师样样都通了啊，显教通了，密也通了宗通了，教也通了，出世间法通了，世间法也通了，没有一样不通啊！啊，所谓密宗上所谓的大成就者、大觉悟者，不是研究很多经，不是的，只是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而已啊，特别举慧能大师做例子，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他样样精通啊，在潮汐晚年，在潮汐 法达禅师去参礼，这个人专攻《法华经》，念《法华经》3000多部啊，《法华》很长啊，一天只能念一卷。3000多部，那差不多是10年了。一门深入啊，10年熏修啊，也算很了不起了，没开悟。在黄梅见到六祖礼拜的时候，头没着地。六祖看得很清楚，起来的时候问他：“刚才礼拜头没着地，你心里头应该有一些值得骄傲的地方，有什么值得骄傲？”他就讲读《法华经》3000多部。六祖就问他，《法华经》讲的是什么？他说不出来。反过来向六祖请教，六祖说，这个经我没听人念过。你念给我听听，既然念了3000多部，应该背得很熟了，念给我听听。法华经28品，念到第2品方便品，六祖说行了，不要念了，我全明白了。给他讲法华经大意，他开悟。为什么他开悟了？他有3000部那个法华三昧的基础，德三昧没开悟啊。我们修无量寿经，德三昧是念佛三昧，三昧是开悟的钱方便啊，心定了他为什么不开悟？就那一点傲慢的习气，只这个东西一放下，他就悟了。傲慢是根本烦恼啊，莫那时的四大烦恼常相随啊，我见、我爱、我慢、我痴，三毒烦恼啊。我爱是贪呐，我慢是嗔呐，我痴是愚痴啊。跟着我见同时来的，叫余生、居生烦恼。人人都有，只是轻重不同而已。越是有才华，有地位、有财富，自然这个东西就膨胀起来了。孔子对这桩事情很小心。论语里头他曾经说过。他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则不足观矣。 啊，这孔子看人，这个人有才华。啊，像表面上像周公一样，周公是大圣人，是孔子一生心目当中最敬仰、最佩服的这么一个人。但是，假如是一个人跟周公一样，但是呢，他有个毛病，他骄慢，哎，就是有一点傲慢，有一点吝啬。周公说那是假的，孔子说假的，不是真的。夫子把他看穿了，他不是圣贤君子。啊，圣贤君子的标准是要把这些烦恼习气扶住，儒家讲扶。啊，佛法不是福，佛法将把它灭掉，要断烦恼。为什么？佛家的目标是出三界，超越六道轮回，带着烦恼出不去。啊，烦恼习气是三界轮回的根，这个根不拔掉，你怎么出得去？啊，道理都搞清楚了，我们才知道，佛教我们做的一定要做。啊，不做，与佛不相干，与我们自己有关系，出不了六道轮回。这个事可是麻烦大了，出不了六道轮回，自己决定做不了主宰。你随意漂流啊！啊，你造的善业得福报，造的恶业你要受苦报，永远业力在支配你，这个苦了。啊，我们往生。往生最低的标准，这是讲临终的时候，最后那一念，你要能够把烦恼习气控制住，不让它发作，佛才能够接引你。最后一念还有贪嗔痴慢，就去不了。啊，最后一念有贪念，我讲情执啊，喜欢的人，喜欢的事，你没放下，这是贪心，轨道去了，贪心胜过轨道。啊，如果最后一念，心里不高兴，发脾气，有怨恨心。地狱去了啊！啊，临终最后一念糊涂，啊，人昏沉迷惑，是非善恶都没有能力辨别，畜生道去了。啊，所以临终最后的一念。那就跟三卧道在边界上，啊，助念就是提醒他，最终一念不要忘记佛号。如果最终一念是念阿弥陀佛，决定得生。 啊，所以助念的人一定懂这个道理啊，决定不能让往生的这个人啊起贪嗔痴慢，不可以啊。如果有这个念这种现象发现的时候了，那你就把他送到三恶道去了，不是送他到极乐世界啊，这不能不知道啊。啊，送往生是好事，功德事啊！啊，要用真诚心，要懂得送这个送往生的规矩。印光大师在文钞里讲的很多啊，只要懂得规矩。遵守这个规矩，你就能够帮助别人啊，成就送往生的功德啊，这个功德很大，你送很多人往生，到自己临终的时候，那些人在极乐世界会跟着阿弥陀佛来接引你我们在前面读过净宗初祖慧远大师往生莲社里面比他早往生的人有好几个都跟到阿弥陀佛来一起来接引他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要深信不疑。印光大师对于经教非常重视。修学任何一个法门，它的根本就是经教。啊，经教如果不熟，你依什么修行？啊，我们修行的理论，啊，现在讲理念。方法、经验都在经典里头啊！啊，离开经典，你到哪里去学？啊，经典深入，秘诀就在放下。啊，一般讲依教奉行，只要做到依教奉行，你就能够深入。啊，为什么呢？我所学知道的，我做到了；不折不扣，我真做到了。啊，这能深入。啊，你的境界一年比一年好，一个月比一个月好。学习才有乐趣啊。这法喜充满了，长生欢喜心了。啊，对于经教，对于修持，欲罢不能。啊，真的受用。啊，起心动念，生智慧，不生烦恼。我们再看下面注解。 菩提心，迥出凡情呐、啊。它不是凡情，它是真实智慧，功用难思。真实智慧能解决问题。烦恼，烦恼就是起心动念分别之处，不能解决问题。今天整个世界社会，是乱世的现象啊！历史上过去没有见过的，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我们可以说一句：有智慧的人没有了，有知识的人很多。啊，现在学校，从幼儿园到研究所，都是求知识，没有求智慧。啊，知识解决问题，有局限性，有后遗症，不圆满。智慧不一样。智慧能解决一切问题，没有后遗症。啊，智慧就是菩提。不一样啊。菩提是真心啊，真心无我。真心知道一切法，相由体空，事由理空。啊，所以，在一切现象可以受用，决定没有占有的念头，没有控制的念头。他心清净啊，受用是清净心在受用，他没有染污啊。啊，知识不行啊，知识一样有占有的念头，有控制的念头，有主宰的念头，有分配的念头。啊，真实智慧里头没有。真实智慧用真心，真心是佛心，真心是法身菩萨心。啊，知识心量不大，智慧那个心量，大乘教常说的，心包太虚，量周杀界。这怎么会一样？啊，知识还不免有自利的念头，智慧绝对没有。啊，智慧头一个条件无我，不但无我，《金刚经》上所说的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啊，首先破四相，最后连四见都破了。破四相的小菩萨、小智慧， 破世界的大菩萨，大智慧。啊，所以确实功用难思啊。如是心性呢，名为法身，是佛道之本体，名为菩提。啊，把菩提名字解释出来了。啊，下名报身。啊，法身本具，乃性德也，是自性本具的。啊，报身呢，修德有功，信德放心。啊，信德虽然是有，不现前呢。他有障碍啊，那修什么呢？什么叫修呢？修是修正，把错误修正过来，叫做修。啊，错在哪里？错得太多了，错得太离谱了。造业再多，无论善业恶业，总不外乎身口意。这三门呐，啊，身造业叫身业，口是言语。啊，口的言语叫口业，起心动念叫意业，叫身口意三业。三业里头，意业为主。啊，意业什么？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都属于意业。啊，所以修行，上等修行是修心。心正了，言正了，身也正了。心要是邪了，身口都邪了。啊，上根人他知道。啊，怎么个修法，他晓得。啊，中下根人跟上根人学习。通途法门一定是先破见惑，再断思惑，目标是脱离六道轮回。啊，净宗是一个特别法门，超情利见的别墅一个，啊，跟八万四千法门不一样，它准许待业往生。如果没有这一门，八万四千法门，任何一门，我们一生都不能成就。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唯有待业往生这一门，可以帮助我们成就。成就不是小可的成就，是不思议的成就。啊，正因为他能有不思议的成就，所以变成难行之法。啊，如果没有这样，殊胜的善本， 没有这样详尽的记住，我们把这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真不容易啊！啊，没有搞清楚，没有搞明白，就有疑惑，就有障碍，障碍我们这一生往生。啊，所以我们在座的同学，包括在电视机屏幕前面，在电脑屏幕前面的同学们，每一个人就像《弥陀经》上所说的善根、福德、因缘统统具足啊。如果不具足善根福德因缘，决定不能往生。啊，你对这个法门，信要之心啊，生不起来。啊，真正相信，你才能把世出世间一切法放下了，一门深入。专修专弘啊，我们确实看到一门深入、真修真干的人，在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看到，大多数都不超过三年。这么短的时间，成就殊胜。我们见到了、听到了，或者看到这一些记载的文字，我们深深受到感动啊。啊，我们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知道我们自己在这一生当中，确实可以取得了上辈往生。啊，净宗法门的殊胜，诸佛如来赞叹，阿弥陀佛是光中至尊，佛中至王。啊，他的方法太妙了。哪怕是造作无逆受，毁谤大臣，你这一口气还没断，你能够真正认错，真正忏悔，啊，真心真愿，念佛求生净土，阿弥陀佛都摄受啊，都来接引你。你的忏悔心真诚到极处，你往生的品位也能达到上辈往生，这还得了吗？啊，这是真的。你要问什么道理？道理很简单，净宗的理论依据在《观无量寿佛经》两句八个字， 净宗理论的根据。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净土宗理论呢、因为你本来是佛，你有心呢、你的心是佛，心就是佛，佛就是心呢、这个心是真心，不是没有啊，有啊，只要你用真心，用真心忏悔，用真心信佛，用真心求生净土，用真心念佛，你往生的品位就达到上上品往生。因为你跟理完全相应，是心是佛，现在是心作佛，所以上上品往生呢，人人有份呐、我有份，你也有份呐、大家通通有份呐、这话不是随便说的，经里头有理论，有事实做证据啊。那我们不能往生，没有把握往生，这原因是我们没有用真心，我们信佛不是真心信佛，我们是三心二意信佛啊。三心是什么呢？阿赖耶莫那意识叫三心啊。二意是什么？二意就是莫那是一根，第六是一识，叫二意啊。我们用三心二意这个信心来信佛，来这个求生净土啊，来念佛，这个就品位就往下降了啊。那不是上上品啊，用真心是上上品。所以往生极乐世界的品位，看你用什么心啊。心有正妄，心有正邪，心有染净，这全是阿赖耶啊。我们把这些东西全放下了，心里头没有妄念，没有杂念啊，一味真诚。真诚心表现在外面是恭敬，这沉静没有丝毫虚伪。用真心过日子，快乐幸福用真心工作，用真心处事待人接物有没有样子呢？有。慧能大师就是最好的榜样。慧能虽然在黄梅做苦工他工作待人接物，他用真心，他不用妄心谁看出来呢？五祖忍和尚看出来了。为什么？任和尚一生也是真心生活，真心工作， 真心待人接物，他看得出来啊，别人没看出来啊。为什么？别人用阿赖耶，用三心二意，看不出来。啊，他被五祖看出来了。啊，五祖看中他，害怕看错了，所以让他住八个月。啊，八个月当中，我们相信五祖非常注意慧能大师他的生活，他的言语，他的举止，啊，看这些，八个经过八个月考察，认定了，最后召见，啊，帮他提升。换一句话说，他已经到了大彻大悟的边缘，将悟为悟，在这个时候。他一点醒他就大彻大悟。这是应机施教啊。啊，这个是教学的真本领啊。这是真实智慧呀！啊，六祖这是能大师经他一点，果然大彻大悟。啊，也是顿时顿悟、顿修、顿证。啊，信结行证，一念之间完成。这是修德有功啊，心得放心啊，见性这个心得就现实出来了。故备修万恒，功德庄严，得报身佛果。开悟之后，为什么还要去修万恒，六度万恒？一切都圆满了，何必还要修？这是现身说法。释迦牟尼佛成佛了，何必还要守戒律呢？他已经是离世无碍，世事无碍，为什么还仅仅执着戒律？做给别人看的，这是现身说法了，别人才会相信，才会跟你模仿。啊，叫什么样的人，要用什么方式？啊，众生迷惑颠倒啊！啊，贪著五欲六尘呐！啊，佛能够实现，把这个东西统统放下。啊，做榜样给大家看，人就相信了。啊，功德庄严呢，得报身佛果。报身原名具德，通达无碍，故曰 圆通无碍，这叫报身菩提。啊，从报身流现化身，叫应化身。啊，化身是随机化现，机是智，十法界一切众生，众生有感，佛就有应。啊，你见到佛了，见到菩萨了，或者见到的正是想有助于我的人，他就来了。啊，我们举最明显的例子，虚云老和尚为报父母之恩，发心朝五台山拜文殊师利菩萨，从普陀山出发，三步一拜，啊，拜到五台山，3年的时间了，啊，实际上他念头一动，文殊菩萨就知道了，这个人发的是真心的。文殊菩萨要成就他，原图要照顾他。啊，3年当中2次生病，都是在旷野。附近找不到人家了，最困难的时候，遇到一个乞丐，这个乞丐帮助他，照顾他，啊，照顾10几天，让他身体复原，啊，继续再拜下去，这乞丐才离开。那个乞丐，文殊菩萨化身。你看，没有困难的时候，你看不到他，他看得到你，他照顾你。真正遇到困难了，就现身了。现什么身呢？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文殊菩萨用乞丐的身份，啊，虚老和尚根本不知道啊。啊，第二次生病又碰到他，这熟人呢，上一次他来照顾，现在跟他有缘，这一次又碰到他。啊，老和尚就向他请教啊，尊姓大名，家住在什么地方？啊，他告诉他，对，他名字叫文吉，就住在五台山。对，你到五台山，五台山人都知道我。他记在心上。拜到五台山的时候，到处去打听，文吉没人知道。一直拜到山上，啊，拜到庙里的，问庙里出家人，这庙里人告诉他，文殊菩萨化身，他才恍然大悟。 化现妙用无穷啊，亦无源头啊，利益众生呐、啊，有求必应呐、啊，啊，这叫化身菩提啊，这是报身菩提起的作用，在十法界啊，十法界里面全都是应化身，十报庄严图才是报身，但是极乐世界有特殊啊，极乐世界方便图、同居图里面的应身呢，跟化跟报身完全相同，这是弥陀本愿加持的，因为同居土的众生、方便土的众生、往生去的众生，皆作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菩萨就是报身菩萨，所以每一个人都是报身，佛现的也是报身啊，这是极乐世界无比殊胜之处。我们再看第三段啊，先看本文。第三，邪法心有异者，今未行者，修因法身法心居其三种啊，这法心呢不同，语言不一样。第一呢，要须摄大有无，从本以来自心清净，这一种发心应当慧能大师是这个发心，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是这个发心，上上根人啊，他认识通达有无，啊，那就是性有相无，理有事无，啊，对这个事情通达明了啊，啊，从本以来自心清净，这个快呀、啊，这是无上菩提心呐、啊！啊，第二种呢，圆修万恨。84000诸波罗蜜门等啊，是从修行慢慢发起菩提心啊。我们今天讲从十善，从六度，从普贤十愿慢慢修，慢慢体会菩提心会显现。第三种呢，大慈悲为本，恒理运度为怀啊，真真慈悲，念念怜悯一切苦难众生 啊，希望自己有智慧，有能力，帮助这些众生离苦得乐。啊，这个心跟性德相应。啊，所以容易把菩提心生起来。此之三因，能与大菩提相应，故名发菩提心。啊，那么从这一段，让我们更深层地体会一桩事情：世间人讲的爱心。真诚的爱心不是假的，啊，佛法里面讲慈悲，讲四种，慈悲就是爱心，啊，佛说第一种，爱缘慈悲，我喜欢你，对你很慈悲。我不喜欢你，对你就没有慈悲心。这是一切凡夫共同的，叫爱缘慈悲。啊，第二种呢，众生缘慈悲。这就不多见了。就是《弟子规》里头所说的，凡是人皆须爱。他这个爱心呢，从爱自己的父母亲人扩大到能爱一切众生。啊，大概世间人的慈悲心就到这个地方。这是世间的圣贤，啊，这个爱心越大，它的能量也越大，福德也越大。啊，中国人所谓的量大福大了。你福有多大了，看你量有多大。这个人心量能包容全世界所有一切有情众生。啊，会得到全世界人的敬仰。啊，全世界的人的爱戴。为什么？你爱别人，人爱你啊。爱人者，人恒爱之啊，就这个道理。啊，第三种学佛的菩萨，发愿慈悲。啊，因为菩萨明白这个道理，一切众生跟我是一体的关系，这怎么能不爱呢？啊，不但一切有情众生。树木花草山河大地跟我都是一体啊，这个爱心更大了啊，也更真了，它有同体的感。最后是佛的，佛与化身菩萨叫无缘慈悲。为什么？没有条件，前面三个都有条件，这没有条件了，没有条件是完全是一体，同一个自信呢。啊，这是真正爱心达到了基础。所有宗教里头，可以说 以这个字为核心。啊，你看宗教里，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啊，伊斯兰教，真主确实是仁慈的，仁慈就是爱世人的，连日本江本博士做水实验，啊，几十万次的实验，发现爱这个意念、言语、文字，在水接近实验里头最美的。啊，其次就是感恩、感谢。啊，这个实验是最美的。啊，他问我，爱是不是宇宙的核心？我告诉他，你的体会是正确的，没错误，确实是自信的核心。自信的核心就是爱，这个爱是真心，是真爱，对于万事万物是平等的，亲近的爱，平等的爱，没有任何分别的爱。这是大菩提心的 啊，所以慈悲为本呐 啊，这三种因呢，都能够与大菩提心相应。大菩提心是菩提心的本体啊，身心是菩提心的自受用。慈悲是菩提心的他受用啊，菩提心对自己就是清净平等处，对别人一片慈悲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也。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请看《大经科注》740页，倒数第三行，我们从这个地方念起啊。第三，显法性有义者，精微行者修因法行，居其三种，一者 要须十大有，从本以来自心清净。二者呢，圆修万恒，八万四千诸波罗蜜门等。三者，大慈悲为本，恒你运度为怀，此之三因能与大菩提相应，故名发菩提心。前面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现在我们接着看，又据净土论及往生论。啊，往生论上说，今发菩提心者，即是愿作佛心，愿作佛心即是度众生心，度众生心就是摄取众生，生有佛国土心。今即愿生净土，故先须发菩提心也。这个往生论上啊，这一段话说得很好啊，也说明为什么念佛人求生净土啊，要发菩提心啊。今发菩提心者，是说本经。本经三辈往生，都说发菩提心一向转念。这是求生净土。清净弥陀一生成就的最高修学指导原则啊，就是这两句话。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告诉我，修净宗，如果没有信愿，就是没有真信，真愿求生，佛号念得再好，念得再多，都不能往生。啊，所以他肯定地告诉我们，能不能往生净土，全靠信愿之有，有信有愿就决定得生。啊，生到极乐世界，四土三辈九品，品位高下，完全在念佛功夫的前身，不是多少。那这个什么叫功夫前身？完全讲你的心念，你的心念有几分真诚，有几分恭敬啊？从这个地方说，如果你的心念是万分真诚，万分恭敬，你一念呢，就能够升到十宝图上上品往生。啊，这个叫顿悟， 顿修顿证啊，一念当中就能完成这个道理。佛在华严经上讲得很清楚啊，现代量子力学家也给我们做了证明，这个不是假的啊，决定是真实的。啊，有理论，还有事实。啊，释迦牟尼佛当年为我们做实现，菩提树下大彻大悟，是个最好的例子。在中国，1300年前，禅宗六祖慧能给我们做了实现。啊，也是示现给我们看，顿悟、顿修、顿证。华严经上讲的信解行证，它在一念当中完成。啊，没有先后啊，他们能做到，人人都能做到。啊，为什么做不到呢？因为你信愿不足，半信半疑。虽发愿往生，这个世间有留念，放不下了。所谓功夫浅深呢，是从这一方面说的。啊，真正相信的人，真正发愿的人，只希望往生净土，不想在这个世间多住了。这个人的心恳切，这个人用心深呐，啊，所以他的品位就高。底下这一大段是第三段的解释啊，是语，这是念老的注解。发心有意者，未有念类。啊，初者呢？行者于因地中，具法以下三种心。啊，下面所讲的三种心，第一个，虚设有无，于了达从本以来自心清净。了是明了，达是通达。啊，明了通达。啊，从本以来，也就是说，从无始界到今天，我们的自信呢是清净的，没有染污。慧能大师开悟，第一句话就是说：“何其自信，本自清净。”啊，这是他见到了。那我们常常也听说染污，染污是什么意思呢？染污不是自性，染污是妄性、生灭性。啊，自性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中观论上讲的八不， 就是摄电自性，这是我们自己的真心。真心不动，真心没有念头啊，所以起心动念有这种生灭现象的啊，前念生，前念灭了，后念生，这全是妄心，不是真心啊。这个是阿赖耶一边的现象，自信没有这个现象。慧能大师说的五句全是自信的现象。啊，学佛没有别的，诸佛如来无非是教我们要认识真心，要用真心，不要用妄心。用妄心的叫凡夫，用真心的叫佛菩萨。凡夫跟佛菩萨差别就在此地啊，就看你用的是什么心。自性本性前面说了很多了，不用再说了。至于摄大有，摄为悟心之玄关呢？摄是认识，大是通达。认识通达有，这实实在在是开悟的一把钥匙。这就很重要了。什么叫悟？念老举心经上的经文做例子。心经上有无眼耳乃至无知有的，这一段经文说的是六根、六识、六尘、十八界，到最后连大乘佛法也包括进去了。无知无德是大乘，无眼耳鼻舌身意，这是凡夫，是我们先前的境界。从凡夫到诸佛菩萨，都不是真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金刚经》上一句话就说明白了。啊，这是佛知佛见啊。这一连串的佛字又即大涅槃经。如是逆顺入超禅矣。佛告大众，我以佛言遍观三界一切诸法，无明本寂，性本解脱，于十方求了不能得，根本无故啊，所因之业皆悉解脱，无明解脱故，乃至老死皆得解脱。这大涅槃经上佛说的一段话啊，前面讲逆境顺境，入超禅矣，全都超越 啊，顺利境界都不可得了。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一法你能见到的。换一句话说，逆顺入超，全都是六道十法界里头的事。六道十法界是假的，不是真的。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从见思烦恼里头变现出来的，清净心里头没有见思烦恼。设法界从哪来的？设法界从妄想分别里头出现的，自性清净心里头没有妄想分别。再说，一真法界，诸佛如来十报庄严图从哪来的？从无始无明习气变现出来的。自性清净心里头没有无明习气。所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仅仅说十法六道啊，不仅仅说这个，包括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图啊，通通是虚妄的。真的只有一个常寂光净土啊，那是什么呢？那是真如，那是自信，那是实相啊，那是第一义谛，它是真的。为什么是真的？永恒不变，没有生命啊，它没有波动的现象，也就是没有生灭的现象，这是真的。只要有生灭现象，就不是真的。啊，十报庄严图有生有灭啊，我们真的能够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十报图就现前，这就生。等到无始无明习气断干净了，它就没有了，就不见了。十报图没有变化，只有生灭，没有当中变化。啊，我们能够啊体会得到。经上告诉我们，华严圆教初住菩萨把无始无明断掉了，就是放下了，十报图现前。啊，他在十报图里要多长的时间，无始无明习气才能够灭掉呢？佛告诉我们，需要三个阿僧祇劫，这时间太长了，这天文数字啊！所以这些人叫无量寿。虽然寿命这么长，他没有变化，就是他没有衰老啊。生到那个时候什么样子？到离开极乐这个十报图的时候，他还是那个样子，就是我 三大二僧期间，他没有衰老，没有变样子。啊，为什么呢？它里面没有波动现象。不像设法界，设法界有波动现象，他那里没有，他完全是无始无明习气，不是无始无明，无始无明有波动现象，习气没有波动现象。啊，所以十宝图里面的山河大地，树木永远常青，没有啊花开花落的现象，啊，也没有春生夏长的现象，没有，永恒不变，啊，不可思议的境界。下面佛告诉大众，我以佛言，遍观三界一切诸法，无明本起，无明是假的，没有啊，你到哪里去找无明？性本解脱，自性没有烦恼啊！无需要解烦恼脱生死，自性没有生死，没有烦恼。啊，是性本解脱。啊，无明，本来没有。楞严经上有一个比喻，比喻很好，言若大度，弥陀楞严。啊，这个笑话佛弟子当中每个人都知道，啊，这个现象常有，很多人都亲身经历过。啊，我们小时候念书，抗战期间，11、12岁，念小学，小学5、6年级就有军训的课程，啊，因为打仗啊，啊，怕这个日本人打来的时候逃难逃散了，啊，小朋友自己要能够懂得照顾自己，所以5、6年级的小朋友就要训，有军，受军训训练。啊，军训，早晨上学，在升旗之前，这教官，啊，那时候有一些低级的军官，啊，像这个少尉像当排长那样子，派到学校叫我们小学生，啊，紧急集合，啊，一吹哨子，3分钟，服装整齐，就要把队排好，啊，学紧急集合，哎，就发生言若大度、弥陀楞严的事情了，啊，有同学服装很整齐， 啊，帽子都戴好了。他因为太紧张了，太紧张的时候，他到处去找，找什么？找帽子。到处去问你们有没有看到我的帽子？人家你帽子不是戴在头上？一摸，果然戴在头上。这个谜有原因吗？您能找出来吗？这就叫无明。无明真如，你找不到啊！一觉悟呢，觉悟就没有了。啊，迷雾在一念之中啊！啊，这个事情我们看到别的同学也，有时候我们自己也搞一次，搞一两次。楞严会上举这个例子举得好啊，没有原因呢。啊，那人可能就是紧张了，啊，这一紧张一慌乱就灭了。啊，所以于十方求啊，了不可得了，根本无故啊，啊，这个东西是根本。无明是六道十法界轮回的根本，这个东西根本没有啊，自己以为有，所以佛将无明上头加两个字，无实无明。那我们看到这两个字，把意思错会了。无实以为啊，大概这个时间很久啊，啊说不出来了。这无量界之前呢，这产生的无明，不是的，不是这个意思。无实就是根本没有，假的，不是真的。如果真有，那就是真的了，不是假的了。根本没有啊！啊，是你一念错觉。所以佛在经上的话说的意思是很深很深，是一念不觉。那个一念不觉就叫做无明。啊，这一念不觉没有原因。这一念不觉不是真的，觉是真的，不觉不是真的。这个道理一定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晓得什么是有，什么是无，心有相无，理有事无，有无要搞清楚啊。啊，法性是有啊，法相是无啊。那根本无故呢，所有之业习戒息解脱啊，这是根本啊，根本是阿赖耶之业，从阿赖耶升起，第六识、第七识、前五识。啊，阿赖耶是根本识，啊，是无明的根本。这七个识，七个识起作用，产生了五十一个心所法。啊，这就慢慢生了。啊，生这些枝叶，根本没有枝叶从哪来。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说无明解脱故，这时候无明没有了，乃至老死皆得解脱啊，为什么？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 一时因缘，我今安住常寂灭光，明大涅槃。常寂光，寂是寂灭。啊，寂灭到什么样程度？现在科学家讲的三种现象全都没有。啊，科学家也很了不起，把整个宇宙所有一切现象区分为三大类，啊，整个宇宙不超过这三大类。啊，第一个是自然现象，第二个是心理现象，第三个是物理现象，物质现象。啊，佛法呢？也是这个分法啊，佛法把它分为两类啊，科学分的三类，有个自然现象啊。佛法，你看我们前面学习智者大师设成观法。摄乘观法里面第一个叫我们观不思议境界，啊，智者大师给我们说，把法界总归拿起来呢，不外乎两大类，两个字，色性。色是物质，心就是受想行识，所以色性呢，就是经上讲的五蕴。啊，色、受想行识是心法，受是感受，啊。想就是你能够想前想后，想过去想未来，啊，这个能力很强，啊，行就是色心二法相续不断，前念灭后念生，虽然不是完全相同，但是很相似，这相似相续，这心法，实就是阿赖耶本实。啊，阿赖耶最大的功能就是，所以阿赖耶叫藏室啊，藏什么仓库啊，储存印象，能够储存过去你所能记得的，啊，这一切东西都藏在阿赖耶里头，也有啊。不是记忆，你的妄想，你的幻想，你的幻想啊，也收藏在这个资料库里头。啊，所以阿赖耶里面东西非常丰富啊，很复杂了。这东西都不是好东西，因为有这个东西，你才有设法界，才有六道轮回。啊，这个身体死了之后，到哪一道去？完全是阿赖耶里面含藏的种子，哪一个种子力量最强，他就先受报。啊，力量弱的呢，后受报。这强者先迁呢，就因为这么一个关系，这么一个道理，所以念佛人要把阿弥陀佛念熟念透，这个力量最强。临命终时 念佛这个种子牵引你到极乐世界，原理就在此地啊，所以不可以对其他的境界里头产生深刻的印象啊，那个事情很麻烦啊，一般人情执很深，他喜欢的人念念不忘，尤其老人啊，看到自己的儿孙，儿子不想了，想孙子啊，儿子不可爱了，为什么长大了啊，胡思乱想了，不听话了，孙子还小，听话啊，孙子长大了也不行了，重孙子啊，这个总是总在放在心上，念念不忘啊。啊，那他到哪里投胎呢？如果这一生做人还做得不错啊，无戒施善还行，来生可以得人身，就去做他的孙子的儿子了。啊，那他不喜欢他，不愿意离开他们，他就这么来了。啊，所以祖父母、曾祖父母又回来了，又做他的儿孙了。这种情形有啊。啊，如果你爱别的东西，你就到那一类去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有人养宠物，对宠物的那个爱啊，那个疼爱啊，超乎对家里头任何一个人。啊，他要喜欢那个小狗，来生很容易就堕口胎，就堕畜生道了。喜欢小猫，它就变成小猫了。啊，这个很可怕。啊，所以，样样都要放得下了，就对了。永远记住啊，《金刚经》上告诉我们的，这金刚智慧呀，一点都不假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真正要练到的时候，样样放得下。啊，可以受用，不可以占有。啊，不要有占有的心，不要有控制的心。啊，来到这个世界，把这个世界作为我们观光旅游想，我们居住这个环境是旅店，不是我的。啊，我在这里受用它，我不会有占有的念头。啊，把这个地球当作我们这次来观光旅游的一个风景区。啊，样样可以受用，赏心悦目，绝不着烦恼。你要占有它，就有烦恼；你要控制它，就有烦恼。啊，真正不分别、不执着，你得大自在。你得的是真快乐啊！啊，确确实实，心包太虚，量周杀界，那是我们的本性。我们本来的心量就这么大。啊，今要认真学习， 能体会多少，要把这个理事都落实到生活当中，就得受用了。得受用果佛菩萨的生活。所以佛与法身菩萨懂得了他们安住常寂灭王，这一句话里头含义深广微妙啊！寂灭怎么会有光？寂灭光是自信本来是光的，自信本来有光。那我们现在自信为什么光没有了呢？我们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执着，光不见了。这一些东西把我们自信的光明障碍住了，我们不见了。可是佛菩萨能见到。如果我们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自性光明就现前了。自性光明叫常寂光，常永恒不断，不生不灭，本来就是光明的。这个光明不是修来的，它是性德，它不是修德。人人都有啊，就是你看不到啊。我们的烦恼习气少一分，它就透一分；少两分，它就透两分。佛菩萨能看到。众生看不到佛菩萨，佛菩萨能看到众生。从小乘出苦，大乘出性位的菩萨，就有能力看到这个光。我们凡夫的常寂光有啊。变质了，光不变，颜色变了，修行全凭心地，心地清净的人，心地平等的人。光是金色的，次一等的有黄色的，有红色的，有白色的，有灰色的，有黑色的。佛法叫光，中国俗称为气。练气功的，他能看到。在佛法成为光，颜色不一样，大小不一样。这个光应对你的五脏六腑，应对你的意念情绪。 啊，所以这个气功高的人，他看到你的光，知道你身体健康状况。啊，你哪个部位光暗，那地方有问题。啊，于是我们就晓得，眼耳鼻舌身都放光啊。莫那跟阿赖耶啊，意识也放光啊。不但八个识有光啊，与八识相应的五识一个心所有光。是一个善法有光，26个不善法也有光。诸佛菩萨了，都能够见到。我们没有方法去隐瞒，啊，他都能看到。这慈乃世尊最后慈悲为切之垂示，佛在大涅槃经里面说，我今安住常寂灭光，名大涅槃。这是真的。释迦牟尼佛久远界已经成佛了。啊，这一次是我们地球上众生有缘。有缘是感呐。世尊在常寂光里头有应呐。啊，印就现身啊，到我们这个世间来，八相成道，住在这个世间80年，这叫印身。印身跟化身呢是很相似，化身的时间短，印身的时间长。啊，我们看虚老和尚朝山两次生病，遇到文殊菩萨那是化身。啊，跟真身没有两样啊。啊，时间十几天。啊，虚老身体不好，他来照顾他。十几天身体恢复健康了，可以继续再去朝山了，他就走了。这是化身。啊，我跟诸位说过，周邦道老居士的夫人抗战胜利之后住在南京，啊，见到地藏王菩萨化身，那个时间大概只有20-30分钟，不长，到他家来化缘，啊，出家人，那个时候我们放这个周师母没有学佛啊，那是个大善人好人，也没有给他啊，法师来化缘化无尽香又没给他啊，那就走了。走了之后突然想起来，他家里住的这个房子是三 这个中国古老的这个四合院呢是三重的，所以他在最后面住，到他家里去必须在大门二门三重才能到他的客厅啊。他忽然想起来说，这个和尚怎么来的，没人给他开门，走了之后就不见了，门还是关到的，所以大惑不解啊。以后在台湾遇到李老师啊，跟李老师学佛，把这桩事情向李老师报告，老师跟他说，那个和尚是地藏菩萨化身，他才恍然大悟。啊，那是清清楚楚的事情啊！啊，面对面谈话了。啊，当时没想到，怎么来的没想到，走了之后突然想到，他怎么来的，怎么走的，没人给他开门，怎么走的？我们再看下文，一切永明大师，愿与无量界薄皮为纸，细骨为笔，用血为墨，书写遗书此文，用报此恩者也。啊，永明延寿大师，梁武帝时候的人，住在杭州，啊，梁武帝是他的大护法了，啊，传说里都说他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啊，那换一句话是阿弥陀佛的应身啊，应化在中国啊，发大愿啊。经上讲的过去久远劫前菩萨，这菩萨释迦牟尼佛求法心切啊，能够薄皮为纸，细骨为墨，笔用血为墨啊，书写经文传之于后世，这叫报佛恩呐！啊，这是提醒给我们，我们听到了、读到了微妙之法了，一定要发现，把这个微妙法了传给后世，世世代代沉传不断的珍宝佛根啊。那么在今天，不比不皮细骨不比了，现在的印刷术非常发达，印光大师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这一位祖师当年在世， 四众同修对他的供养，他就做一桩事情，印书。啊，供养，我们知道啊，那是相当可观，因为他把他的这个供养建立一个印刷厂。啊，在苏州报国寺弘化社，啊，自己有印刷厂，啊，印书流通全国。他就做这一桩事情啊。把财力、人力全集中，流通佛法。啊，那个时候也偶尔有些灾难，啊，水灾、旱灾。他从印经款项里面拨一点钱出来救灾。我们要学。流通佛法的功德了，无量无边呐！这桩事情，佛在大乘经上讲的太多太多了。啊，一切供养当中，发供养为最。大千世界七宝供养，不属为人。说四句偈，就佛法。诸佛如来对法供养这样的重视，我们要能体会得到啊，要能真感。啊，接着看下面，无明本无，智业何有？大妄本空啊，真心自显呐、啊。那我们现在有没有了明白空无啊？啊，有无这个事情，我们有没有明了？没有。我们讲的很多，听的很多。学的很多，也会讲，没做到，自以为都懂得了，我都知道了。早年张安嘉大师警告我，就这桩事情，你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懂了，你没懂，为什么呢？你没做到。你没有做到，就是你真的没有懂。如果真的懂了，你肯定做到。这张家大师教给我的，要用这个标准来勘验呢，我自己是不是真的懂了。啊，真懂的人。真放下了，真懂的人真开悟了，真懂的人呢，他其如境界了。我们只是在文字上得到这个信息而已，这是佛的境界，不是我的境界。啊，佛懂，我没懂啊。自己一定要知道啊。 我要努力啊，入佛之见，那就是把知道的名要兑现啊，真的知道无明本无，这个不得了啊！那设法界一真庄严，就不是真的，是无明变现出来的。法身大事明白明了。十报庄严土是无明习气变现出来的，所以对十报庄严土里面的一切法，它不执着，不分别，不起心，不动念，因为他知道我们今天要学法身大事啊，知道一切法，就如世尊在《般若经》上所说的啊，六百卷大般若讲什么？只说了四句话，释迦牟尼佛讲22年，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真懂得了，用什么样心态跟一切法相处呢？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真懂得的人啊，还起心动念，还分别执着，没懂啊。这是事实真相啊！所以，大妄本空啊，真心自现的，真心自然现前。只要把妄念放下了，真心自然现前。不要再求真心，求真心那个念是妄念。啊，此即知无知要义。啊，真正知道无。啊，真正知道无，他就住常寂光。啊，讲清楚一点，常寂灭光。至于知有，宗门常曰：必须知有是德。啊，有是什么？假有、幻有，你也得要了解它。又复大师，兴亡明月，水中言味，色离交亲，决定是有啊，不见其心。啊，复大师是在家居士啊。有传说，这个人是弥勒菩萨化身，以居士身应化在世间。啊，他的一篇文章《兴亡明》， 说兴亡，亡是比喻，心就是自性，就是真心。一切法是从他所生。华严经上告诉我们，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法为心所现，为识所变。现象是心，产生一切变化是识。识是什么？识就是念头。所以佛又说，一切法从心相生。这个一切法是世间法，就是十法界六道，统统是我们念头变现的。有这么大的变化，这只有知空是心，知有是相。如果知空不知有，你没有彻悟，你只悟了一半，没有贯彻。你在空里头没有障碍，你在有里头有障碍。所以要知有。有是幻有，不是真有。空是真空，不是什么都没有。真空跟幻有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是一，不是二。这才能够起微妙的作用了。水中言味，你看不到眼。它真有咸味。色离交青，这个交青讲的是燃料。我们从最浅显的意思来讲，就是燃料。燃料你也看不见，但是决定是有，不见其形。用这个来比喻兴亡，兴亡也二。身内俱停，灭门出入啊！应物随情，自在无碍，所作皆成。这篇名中以譬喻，说明当人个个自由兴亡，决定是有。这个兴亡是真心，真心是有，但是你见不到。为什么见不到？它不是物质现象，前五根缘不到。眼看不到，耳听不到， 鼻嗅不到，手也摸不到，它不是念头，真心意念，没有念头，所以你想不到。第六意识圆不到它，它没有念头。啊，第七识也见不到它。啊，它真有。啊，为什么见不到？迷了。弥勒实际上他在，你不认识他啊，他改名改了名字，你不认识他了啊，他就叫八十五十一心所，就是他啊，好像人戴上了假面具，换了个名字，你不认识了，就是他啊，所以真妄不二啊，迷恋的时候啊，真变成妄啊，妄原来还是真呐、啊！啊，当人个个自由心妄啊，决定是有。你看，应物随情啊，应是应酬啊，无是人无啊。你跟人应酬啊，物包括设法界，人是设法界的一法界。如果说人范围很小，如果说物呢，啊，上面包括天，啊，包括修罗，包括罗刹，啊，包括声闻缘觉菩萨佛，下面。恶鬼畜生地狱统统包括了啊，无这个字范围就大了，你看我们能够恒顺啊，能够随顺发挥妙用，但不见其心啊，通通是心王八十在七左右啊，八十指挥这个身体啊，指挥眼去见，指挥耳去听啊，意识是总司令啊，前五十听他的。啊，所以我们中国这个词汇里头有一个注意啊，眼里头有意识就有分别，如果没有意识呢，见了没有分别啊，眼里面注意你就看得清楚，耳里头注意，你就听得清楚。啊，能分别的是意识，眼只管看，要是没有意的话，他看了没有分别，他听了没有执着。啊，第七识是莫那。啊，莫那的执着，第六的分别，第六也是分别不执着，第七是执着不分别，这是佛法的心理学，比世间法讲的详细。啊，阿赖耶识那个地方整理资料， 啊，他乡资料库啊，六七十在收集，他负责了整理。所以法会妙用，但不见其行。六七八十，我们都见不到啊。又《涅槃经》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知有者即是。”知有此佛性，这个意思深了。心灯落月，所以古德都要人知有。若不知有，总是虚妄啊！啊，知有真心，佛性就是真心，就是真如，就是第一谛，这个真有啊！但是。它没有现象，它不是物质，它不是精神，也不是自然现象。所以，我们六根八识都圆不到。啊，怎样才能知道呢？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就见到了，虚妄的放下了，真的就现前，不要去找真，放下就见到。所以科学哲学有局限，有极限，它没办法突破。他们不能够明心见性，为什么？他们用心一时，他们用思考，用记忆，用分别，用执着，这是用妄心。妄心只能够圆到妄境，圆不到真心。啊，真心真境它圆不到。真心，真心我们叫自性、本性，真境叫常寂光，这个它圆不到啊！常寂光在哪里？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万法都在其中，没有一法离开常寂光。所以《大乘经》上佛说：“性外无法，法外无性。”这个心就是真心，就是自性。啊，自性之外决定没有一法。一切法外也没有自性啊，这个我们常常用电视屏幕来做比喻，大家好懂。 啊，自信真心是什么呢？就是电视的屏幕，一真法界、十法界、六道轮回是什么？是屏幕显示出的画面。画面有生有灭，是波动的现象。屏幕是静止的，屏幕没动，能现的，能现万法，虽现万法了，也成不染了。所现的一切现象，跟屏幕不能分开。啊，你要是分开了，那相就没有了。所以，真跟妄是一，不是二。这才是真正明白了，真正通达了。心相是一，不是二了。啊，就是六祖慧能最后一句话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他是活的，他不是死的。非常灵活。那种敏感灵活的时候，我们无法想象啊。啊，众生有感，立刻就有应。啊，我们有时候这个感自己还不知道，佛菩萨就应了。啊，极其微细之感，自己不知道。啊，菩萨应现才知道。啊，如果没有感，佛菩萨不会现身的。啊，我们去周邦道夫人跟地藏菩萨的感应，他没有接触佛教，也不是佛门弟子。为什么地藏菩萨示现在他面前？啊，当然他有感。啊，这桩事情的因绝对不是这一生，过去生中跟地藏菩萨有很深的缘分呐！啊，这个念头才动啊，自己不知道啊，极其微细的念头啊，地藏菩萨有就知道了。啊，应现在你面前，活生生的，你不是做白日梦。你清楚得很啊！可是若干年后遇到佛法了，这才恍然大悟。这悟了之后啊，跟地藏菩萨的情特别深切了啊，跟续世的缘分接上了。啊，所以每个人都一样啊，哪个人跟佛菩萨没有缘，通通有缘分呐、啊！啊，为什么呢？因为诸佛菩萨是自己真心变现出来的啊，包括阿弥陀佛，自信弥陀。极乐世界，唯心净土啊！ 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从哪来？我们自心变现。极乐世界也是自心变现，现前这个他土也是自心变现。没有一法离开自心的，真正明白之后，清净平等心现前。啊，就像天台的十乘观法，啊，把一切法归纳，不外乎色心二法，后头有。色从心生，啊，这一句话，现在科学家承认了，也不过是最近30年前、30年内的事情。他们知道了，物质是从念头生，啊，这个证据啊，查明了。那么佛家后头还有一句结论，科学没有。啊，后面结论，全体是性，这个不得了啊！整个宇宙是什么？整个宇宙就是心念的，就是心想啊。啊，这个心想有染，有净，有善，有恶，有正，有邪。啊，由于心念不一样，所以现的这些境界就产生变化。啊，美国布莱登博士，这是一个量子力学家，啊，告诉我们，地球上的居民，如果是觉悟了，回头了，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2012的灾难就化解了，就没有了。啊，地球会更美好。这个话我们相信。为什么？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讲的，这一些人是最近30年研究量子力学的结论，证明大乘佛法是高等科学。啊，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好？极乐世界居民念头好。为什么念头好？往生极乐世界就要具备这个条件啊，这是基础。信经则佛土经啊，什么条件能往生？心地清净的人能往生。所以真信真愿真正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心是清净的。如果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心是杂乱的，不能往生。啊，为什么呢？念佛的人心里头只有一尊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 一切杂念妄念统统没有，这叫真诚恭敬，决定得胜。